好，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之下咧，咁我就开始咗今日嘅生意点子101。啱啱就即系自己搬咗个位咧，咁啊开始啊坐咗个身，即系屋企嗰度咧，我好多时咧，我中意咧，执下啲位置啊，换下咧，咁令自己有啲新鲜嘅感觉嘅。咁啊，今日又搬咗个位啦，咁啊坐个新位置同大家讲，希望精精神神咧，可以同大家讲下节目，咁啊又系啦，希望尽量日做到半个钟之内可以讲晒啦，唔好太长嘅啦。我睇翻阿萧生咧，都系十零几分钟嘅啫。其实我本来我原意我呢个节目都系根本就系好似最新消息咁几分钟咁讲，咁一个礼拜讲两次都仲得啊嘛。咁但系因为其实真系冇咁多料讲啊，我又唔讲时事啊。咁啊，讲翻上个礼拜个节目，唔系上个礼拜上一次嘅节目，其实冇耐嘅啫。系礼拜二嘅啫，今日礼拜四，即系前日嘅节目咧，咁我就见到有啲人咧就喺共享单车嗰度咧，咁有多讨论嘅。咁啊，其实咧我就唔就睇下你系以咩为之叫成功嘅一个要即系目标啦。即系你话如果纯粹赚钱嘅话，佢哋赚咗噶啦，因为咧而攞咗几百亿嘅 deposit 咧，已经系赚到钱了。但系即系你要系纯粹从一个生意模式嚟讲咧，咁就可能你话我哋老土啦，我哋始终系传统旧嘅嗰批生意人咧，就希望赚嗰样嘢嚟10蚊卖翻去，12蚊卖出去，13蚊卖出去，14蚊卖出去，赚多个应有嘅利润。OK， 而唔系话用嗰种即系财技啊去赚钱啊咁样。咁因为其实你攞咗嗰300亿走去买晒300亿太古城嘅话，其实一年后你发个猪头啦。咁我都觉得唔会有跌嘅香港啲楼，因为咧即系都讲翻啦，啲贪官啊啲咁样啲钱嚟香港使，同埋香港唔会死嘅，因为啲贪官要 keep 住香港，即系我叫即系话佢哋要 maintain 住香港咧，一路系要繁荣稳定。如果唔系佢哋嘅财产死得惨过我哋，其实我哋啲港产咧，讲真嘅，嗰有位我应该系啲大陆网友啦，佢哋讲冇错嘅。其实我哋真系港产，港产对于我唔系话真系话港产啦，括住噶。我意思系话，即系相对于嗰啲咁嘅贪官嚟讲，我哋梗系港产啦，啊，即系人哋求其一个官都几百亿、几百亿咁样，系嘛？我哋几百亿嘅根本就天文数字，系嘛？和巴巴士而家咁啊，即刻可以。又圈几亿出嚟咯，咁我哋呢啲我哋真系做唔到咯，咁所以我哋睇嗰个叫做格局咧，我哋真系冇而家大陆嗰个咁嘅格局。我有时上去咧，唔怕同你讲咯，我自己都有啲迷糊嘅。究竟我去玩技术嘅人，即系科技嘅人，究竟上到去，如果系做一啲类似啲咁嘅财技嘅嘢，系唔系咧？系咪应该好似佢哋咁做咧？其实我哋冇呢咁嘅资源，亦都冇咁嘅嘢，所以香港人上去真系自己要执生。唔讲呢个啦，咁啊，至于大陆嗰个单车，我觉得会最嬲尾咧，会死剩一两间。咁啊，呢两间咧就独大，有啲少似支付宝啊，微支付啊，又或者腾讯啊，即系几间，即系京东啊，京东啦、啊，或者系天猫啊、淘宝啊啲咁样，会死剩呢几间。咁其余嗰啲就将会好快即系用晒烧晒啲钱之后就冇，咁死就死你班投资者嘅啫，系咪先？咁就今日咧有几个两个话题我想讲嘅，我睇下可唔可以讲得晒。第一未讲之前咧，一个就系讲call， 即系讲嗰阵时我以前我分享我以前我call 嗰种咁嘅。即係做法啦，或者 call call warm call， 同到而家嘅 promotion， 我會點睇咧？咁另外一個就係喺嗰日講嗰個聚會嗰度咧，丟人問我咩叫 mind practice。OK， 咁我因為 mind practice 呢個唔可以開一集講，因為太細啊，即係太少嘢。因為上次喺尾段我想講啦，不過又好似已經講成個鐘啦，咁我費事講落去。咁未讲呢个 topic 之前咧，咁啊，亦都我最中意插下政府嘅咧吓。呢咁嘅贪污政府咧，就当然啦，元秋呢条八婆咧就喳喳林要你一定要快通过啦。无论起迪士尼好、三跑好、乜都好。咁啊，讲起三跑咧，咁啊，香港又破世界纪录啦。咁咧就要加到1400亿至到2000亿。 买单可能2000亿，咁咧就等于澳洲个机场起个机场新机场咧就近5倍。咁啊，澳洲咧咁啊，俾啲少 idea 啦，买罐可乐要20蚊罐嘅。咁我同事啱啱去完嚟，咁啊，如果我有讲错嘅，咁你哋啊更正翻我啦。可能唔同地区又唔同收费，呢、這个我其实讲嘅大概数字啦，又或者睇下麦当劳佢边几多钱啊，啲嘢几多钱啊？嗱，人工就一定贵噶啦。因为咧，逢外国嗰啲咧，咁佢对人嗰个俾出钱咧系要好高嘅。咁香港咧系出奇地咧，嗱，其实你简单将两条数一比啫，住楼同个人工咧，香港咧就最近我睇咗咧，有条数字咧就可负担比率咧系30几倍嘅。OK， San Jose 即系三环市湾区，即系呢个三环市嗰度咧就系13倍到嘅啫。咁香港系30几倍啦，上海、深圳都唔知30倍嘅，咁好奇怪嘅地方啦。咁又系香港人同即系话中国人咧系中意炒楼嘅，系中意做啲不劳而获嘅嘢嘅。咁解决唔到噶啦呢啲，咁我都唔打算去再有啲咩演绎啦。呢、這个交翻俾 Tony Choi。咁恭喜香港啦，1400亿系嘛，起条咁嘅跑道，一条跑道就要千几亿，咁系人哋成个起机场起晒嘅，咁五倍，咁你澳洲其实真系，我都希望阿袁秋都俾个说法我咯，同埋佢老公有冇参与嘅工程咧？咁呢啲大家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普通香港人咧，其实真系要谂。我呢个节目点解要点子生意人嘅咧？就系、是、咁，其实就系点子 idea 啦，都话咯。我本来个名系想叫做点解，点解有嘢都咁点解？我好中意问点解，所以你谂下点解人哋系我哋1/5价钱，而嗰个系澳洲，而我哋香港竟然贵得咁紧要？咁跟住你会见到嗰啲咁嘅民建联工联会啊，或者建制派啲议员咧，系咁一定要通过，又觉得佢哋屋企人咧唔知点解无端端接到啲工程系做咗嘅。咁有啲机会呢就唔系你同我㗎啦，咁包括一啲例如好似我哋行内嗰啲嘅 IT 工程呢，咁某间公司一定系佢接㗎啦。个 app 呢写到1 pass 咁都20万，多谢唔该。咁嗰啲呢，如果我搵几条大学生蛋散去写嘅话呢，或者外判嘅话呢，系两皮嘢搞掂。两皮嘢仲要系赚到烧啦。嗰、那个大学生我諗都唔知即系由朝多谢你到晚㗎啦。咁但系都有人用20万去写出嚟。OK， 咁所以呢个我咁我无时无刻都要提住大家㗎啦，你觉得我唱戏唱戏好乜都好，因为我觉得我觉得即係作为一个生意人啦，我諗好紧要嘅就係公平囉。咁如果而家你即係整个咁嘅格局出嚟，咁即係摆到明即係当香港人係福阿谋嘅啫。好啦，咁你老豆唔系叫李刚 ，OK， 和爸爸不是李刚，咁咧咁就唯有咩咧？唯有自强不息啦。咁自强不息咧，咁我最近咧就点解我想讲 call promotion 呢个 topic 咧？咁我最近咧就听到一个Tony Choi 度讲啦，个医生啊可以唔听个电话30几次系嘛？我唔知几多次啊，总之好唔合理嘅次数。咁我就喺度反思紧。即系当然啦，嗱，都有两个反思啊，一个就讲关于 promotion， 另一个咧就系讲关于即系呢啲咁嘅所谓吓社会嘅精英，你见到个电话打你30次，又通你好彩话斋，你都接下嚟听下啦，我哋话斋你接去攞落去，屌两句都好啊，系咪？你都冇理由等，咁即系结果即系人哋即系家属真系嬲死啦，咁所以我觉得咧呢班嘅人咧，其实真系有时我觉得系高分低能。正如我啲19同学咁样，佢都仲可以，而到做呢个年纪，佢都仲可以攞学业成绩要嚟做佢人生，即係你成唔成功嘅指标，又或者你个人有冇智慧嘅指标，咁我真係恭喜你啦。咁所以我想而知有时呢啲咩医生，即係强佢自己专业度，只不过佢係一个 copycat 啫，将啲知识抄嚟抄去嘅啫。至于佢识唔识运努力，仲用脑去运用呢，咁即系系咪聪明咧？咁呢个我真系唔敢讲啦。咁即系你可以30几个电话你都唔接，即系呢一啲，即系一啲咁嘅普通常识嚟啫嘛。即系一个普通逻辑，你谂下一个咁嘅电话 call 你唔会打咁多次啦。即系唔问点解嘅人，我真系唔知点解佢去做医生啊！真系我都即系，可能佢背到出嚟啦，因为你知噶啦，啲叫咩啊？ biology 嗰啲啲英文，哇，成串长嘅，三四串长嘅，有我呢啲一定过唔到噶啦，我系讲到明啦，我呢啲垃圾嚟，读书方面。咁讲翻 cold call 啦，咁啊嗱 cold call 啦，讲 promotion 啦，其实唔系讲 cold call。咁啊，我哋以前咧就真系 cold call 嘅。咁除咗 cold call 之外咧，我就中意咧 cold call 两种啦，一种打电话，一种咧就身体力行。咁我两样我都分享下俾大家啦。咁其实两样咧好紧要嘅，就系都系要靠唔怕面懵同埋勤力。讲乜都假啊！听完之后你觉得，妖使乜你讲啊？咁但系冇办法，呢个系事实嚟嘅。嗱，分享下两个先啦。第一个就系讲真系身体力行行去嗰啲啦。咁我话说啦，好多年前啦，咁啊做一啲同一啲广告有关嘅嘢啦，咁我就睇好一个行业嘅，咁而呢行业呢就係一啲叫做我叫招牌佬啦，咁啊，咁於是呢我就攞咗一啲新嘅料板，咁呢就然之后呢就自己做啲料板出嚟，就去到每一间度呢就派俾佢哋，咁呢就由成个香港我行运晒咁滞㗎喇，攞住个 gift， 然之后咪周围去派同你倾偈囉，喂，你要啲咁嘢我可以俾你㗎，几耐交到俾你㗎，咁结果呢嗰段期间呢其实我赚到叫做都少少钱嘅，唔少钱嘅，其实都唔少钱。咁讲一讲 profit 啦，都好高下噶。就算经咗佢一个咁嘅中间人，我够胆死嗰阵时，有啲嘢系4000蚊叫大公司印，咁然之后咧就我卖俾佢20000蚊，即系可以有个咁大嘅 profit。咁当然啦，而家唔会再有呢支歌仔噶啦。我都话咯，自从喺2004年，我见到佢哋啲叔叔。自己攞住隻光碟，嗱嗰阵时仲用光碟噶，跟住上到大陆之后摆低隻碟，有阵时候我会坐向，因为点解我知咧？因为我有阵时候我坐向嗰间喷画公司嗰度咧，见到啲招牌，见到个样应该都似噶啦，即系黑黑实实咁样，之后摆低隻碟之后，跟住我就当然都会同嗰啲接待员倾下偈啦，喂。因为我系大客嚟噶嘛，我不嬲都俾咗开嘢佢做，咁我同佢，呢个边个嚟？哦，冇香港做招牌咁，咁啊得知道原来哦，佢哋已经自己攞上嚟啦。咁我睇完呢样嘢之后咧，跟住咧佢就话，哎冇啊，佢哋摆低咗碟之后咧，跟住去桑拿度揼个骨啊咁啊吓，正骨好邪骨好啦，跟住翻嚟就攞得走得噶啦，一卷卷攞翻去，开工。从嗰日开始，我觉得已经冇得做啦。不过我就想讲下嗰个方法俾你，即系嗰个 cold call 方法。咁啊。当年啦，咁啊最远一次咧，我系由我都讲过啦，我唔知你有冇我有冇讲过啦，我第二个台讲过呢个故事，我由尖沙咀攞住个箧都几重下，当日都35度嘅，咁啊行到落唔知荔枝角，即系好似而家大肥嗰个 studio 嗰度咁远咁上下啦，咁去到嗰度咧，咁我去我朋友间公司度就饮人生最好饮嘅一罐可乐，因为成身咧系湿晒噶啦。咁啊，饮咗两罐，哇！啲冷气吹到个人咧，哇，头晕晕，呢几舒服。饮咗两罐可乐，想瞓滞。呢啲一个好嘅经验嚟嘅，练到咩咧？大胆。嗱，同我细个嗰阵时，我唔知有冇同大家讲过。如果冇嘅话咧，大家举手。我喺下集同大家讲我细个点样去少年赚钱，即系点样赚钱啊？我唔知响星期得到呢个平台有冇讲过。如果大家有兴趣想听嘅话，请举手讲我细个点样赚钱。其实就系话，我做过好多，除咗你话我好似呢啲咁样攞去 call call 之外咧，我都试过去洗楼，由我通常咧就由顶楼扫落去。湾仔咧，我冇记我唔记得咗名啦，我唔记得好似国家大厦边间嘅，就成栋大厦都系 designer 嚟嘅，大部分。我嗰阵时咧就系咁样啦，扫咗落，结果咧我成顶大厦我扫咗4个客，咁呢啲客咧好平均地都有个几个月一张单啦，几个月一张单啦，就系、是、咁样我自己其实积落一班客嘅 ，OK， 咁而我最经典嘅一个 cold call， 我依家再讲讲啊，真系 cold call 翻嚟嘅，咁啊两个 cold call 例子啦，咁依家再同大家讲，咁而。另外啦，讲下嗰个电话 call call 啦，咁而家咧就 call call 俾啫，难好多噶啦，因为咧啲人咧对嗰个戒心咧系大好多。如果你手拿嗰件货系比较罕有， 专业嘅话咧，不妨可以继续做。但系你要谂下，你打俾边个先啦？咁我通常咧就会抄佢公司网页啦，同埋会去佢嗰、那个抄啊，例如个嗱，通常咧就喺入边，即系第一个你已经集咗你噶啦，咁冇办法噶啦，你唯有咧就好真诚地同嗰个 reception 讲，哦，我系 blah blah blah blah 公司嘅，因为我哋而家有旧咁嘅嘢咧，我知道你公司，嗱，你讲你公司嗰阵时咧，就记住唔好就咁讲你公司呢三个字。直情系讲佢公司名，例如话马克龙，马克龙好适合你马克龙公司用嘅，因为我知道你公司咧系做开blah blah blah blah， 而我呢嚿嘢咧其实系能够令到你公司赚到钱，同埋悭到某啲资源，帮到你公司嘅。小姐，如果你能够将我呢个电话俾 right person 嘅话咧，公司同事都会多谢你。你一定要记住。你讲呢句说话嗰时咧，你越必须要咧，好真系好善思，真系好好真诚。就算你佢睇你唔到个样咧，你都要令到自己咧，讲嘢嗰阵时咧，我情手舞足蹈，我当佢喺我面前。我唔知系咪有啲能量感染到啦，咁我有多时咧，我都系人哋会肯俾我去。当然啦，好多都系无头啦，大佬你一半其实六四比咁啊，六肯六唔接你，四肯接你都好好噶啦，即系俾你讲到 right。咁我最经典有两个例子，一个就我自己做，一个咧就我个同事做嘅。咁话说咧，咁啊当年啦，十几年前啦，咁啊地铁公司我见到佢做一啲 banner 就好肉酸嘅，甩晒色。嗱，咁呢个咧就靠你自己平时啦，瞓搭车就唔好净系耷低个头打机啦，亦都唔好瞓觉啦。咁你留意下周遭嘅嘢啦，咁你见到咦唔掂甩晒色喎，於是呢就咁，当然啦而家唔会啦，即係我讲緊嗰陣时嘅机遇啫。咁我见到佢甩咗色，咁於是呢我就打电话去地铁嘅采购部。我就话真係采我 call call 嚟㗎，我打电话佢啊，我哋公司係做嗰啲喷话㗎 blah blah blah blah， 比较少有嘅，同埋我哋嗰啲呢係高解像嘅，同埋呢係唔会甩色嘅。因为咧，我而家见到你边度边度咧，有啲嘢咧甩晒色，对你公司嘅形象非常非常之恶劣。你有冇兴趣？你同事或者你哋可以俾我俾一俾你睇下我哋啲料板，我可以寄俾你。OK， 当佢接受咗你寄俾嗰阵时，两个人喺度做。第一，你系话喂，其实寄俾你不如咁啦，我翻嚟五分钟，我听日点都离开九龙湾噶啦，你介唔介意我攞嚟俾你睇睇？五分钟啫。你睇咗 ，OK， 你话 OK 嘅话，咁我哋哋可以，唔 OK 嘅话，咁啊又点点点，啊结果佢真系俾我上去，咁睇完之后，咁跟住佢话，跟住就一路合作啦。我当年净系呢一个客，我唔讲数字啦，人马啦，准言之都够我全家开销。即系都养妻活儿噶啦，呢、這个客可以，但系即系而家冇做啦咁啊。咁另外一个咧就我同事，咁我将呢个经验分享咗俾佢之后咧，就就同佢喺度点咧？你系唔好意思啊，因为头先有啲嘢 disturb 咗，咁而家继续啦咁啊，另一个咧就我同事嘅，咁啊，因为我不嬲咧都会系有啲即系 briefing 啊，同佢哋即系 share 翻我哋啲 experience 咧，咁就而我同事咧都 get 得好快，咁啊啱啱 train 嘅啫，咁啊 train 咗，因为佢不嬲个人讲嘢都叻嘅，咁啊但系未做过 sales， 咁我就 train 佢啦，就做帮我哋 call 嘢啦，嗰阵时我04年嘅都，咁啊佢帮我 call 咗个客，唔怕开名啦吓，就系、是、呢、這个加士伯。OK， 咁你谂下，喂，大公司喎，点 call 啊？咁啊，咁但系咧，你唔好嚟，佢想打话去，咁咧就好，即系同佢讲话，我、哦、你做开乜乜乜乜乜乜乜，你有冇几多点啊？咁结果咧，呢、這个客咧，佢嗰阵时咧都俾咗独家，即系都真系俾独家嘅，冇乜搵第二间再报价啦，就搵我哋就帮佢做咗系列有啲广告嘅嘢。喂，就系、是、咁简单嘅咋？只要你相信得就得噶啦。如果有好多人咧就好悲观嘅，唉都唔得噶啦，但系你吹水啫嘛，哦咁你谂住唔得嘅话，咁你一世都唔得咯。 因为你连呢个试你都唔去试嘅话，咁啊恭喜你啦。咁你不如把心一横，不如搵份工打翻算数，就唔好对自己有咁高要求，做好自己份工，老细可能都会对你好好嘅，可能呀。亦都我嗰句啦，你一个你但打工有个唔好处就系你受制于一个人，呢、这个人对你好好，唔对你好唔好。咁你出嚟做生意有个好处，一扎客吓，成扎客，十个客有八个对你好，有两个对你唔好，冇要嗰两个咯，八二定律系咪先？就咁简单啫嘛。咁、所以咧就你自己拣嘅啫。嗱、呢两个就系我哋即系一啲叫真系好成功、好成功嘅案例。我仲未讲有一啲其他嘅，因为唔想讲太多啦。系真系 call 到嘅。而我自己都有啲人打码咧，所以攞嚟打码嚟嘅话咧，调翻转头，我都会听佢讲嘢嘅。如果嗰样嘢我系有兴趣嘅话，所以记住你 call 之前一定要了解人哋公司。如果你如数家珍讲人哋公司嘅，例如话你上去公司之前，你睇人哋公司，例如话你 call， 例如话759啊，你打俾阿林生，或者打俾阿林生下边啲人，喂，你哋公司咧嗱，嗰80间分店咧 ，blah blah blah blah， 我见到你分布啊，乜乜乜乜，咁我觉得咧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诶，听你电话个人觉得你有诚意喎呢条友。嗱，当然啦，有啲人系唔注重诚意嘅，咁但系你要谂下，如果嗰个人系注重诚意，又或者俾你打动到嘅话，咁你咪有机会咯。嗱，呢个世界系只会对有准备嘅人好嘅啫，你冇准备嘅话，对唔住啦。咁你所以你记住咧，你做任何 call call 好点都好，你都要有啲所准备。咁另外咧。除咗呢啲咁傳統嘅 sales 之外咧，咁另外當然可以，我都會贊成用 email 啦，咁但係就唔好去得密。咁而家我哋公司大約兩個月出一次到嘅啫，因為如果你一個月一次咧，會其實人哋會 ignore 你，即係唔睇你。同埋每一次咧，我建議大家都係有啲新嘢出嚟，不管產品好或者相好乜都好，俾人哋望落去係有啲新鮮感嘅。OK， 当然啦，有好多唔同嘅 software 咧，可以俾你咧去做一啲 email mailing， 咁佢会借第嗱小心啲，因为咧 email mailing 咧，呢样嘢咧，如果你陷入一个即系一个境地系咩咧，你 send 得太多，同埋同一时间你买嗰啲 database 翻嚟去 send 出去嘅话咧，嗱话俾你知，买翻嚟嗰 database send 出去嗰啲咧就九成系衰嘅，吓咁啊，千祈唔好买。咁啊，佢买咗之后，跟住你啊成为佢哋里面其中一个咯，好简单啫嘛。咁呢门生意几好做嘅吓。咁啊，因为买翻嚟嗰啲咧，通常都系啲都啊 ，Navigator.com 都有嘅，唔好话乜，咁即系好旧嘅都系。咁啊，好多时都会弹翻嚟，同埋咧好多佢都会 block 咗你噶啦。仲有啊，你同一时间如果 send 太多嘅话咧，个电信供应商咧系会将你个 IP 咧列为一个叫做即系嗰啲叫咩啊？即係 junk mail 嘅一個 list 嚟嘅，咁自己執生啦。咁有多軟件咧，識得用唔同嘅IP 咧去 send 嘢出去，咁令到你唔會成為一個，同埋佢會 by partially 咁樣出嘅，即係唔會一次過嘅。你話可能夜晚啊 schedule 咁啊掉出去。咁講完呢個啦，咁仲有除咗你話 email marketing 之外咧，仲有咩 marketing 咧？咁而家最新嗰啲嚟話，你話喺 Facebook 啊、微信啊啲咁都有用嘅。但係 Facebook、微信咧，始終係局限於你朋友，除非你嗰生意係俾朋友啦。如果你話係即係一啲 B to B， 即係 business to business 嘅咧，咁就問啲啦。咁我就唔覺得係有太大幫助，除非咧你嗰班嚟話微信咁啦，好興嘅。咁我哋話我出嗰啲當係話俾人知。我最新嚟话我做展览会，咁啊等人知道，咁我都上次去上海做展览，我都出咗微信，咁然之后啲人都话：，你喺上海啊？过嚟揾下你先，睇下你个产品先，其实都有用嘅。咁呢个都赞成咁做 ，OK？ 咁而 Facebook 啦，咁啊更加添啦，因为始终都系朋友多啲，咁但系 Facebook 好处咁啊可以 like 完之后咧，人哋有机会你嘅朋友 like 完之后咧，有机会佢嘅朋友都见到有冇需要，但系就比较隔接间，即系比较靠运气啲。咁所以咧就衍生到而家啲最新唔係最新嘅都年幾兩年嘅一啲叫做 digital remarketing 嘅嘢， 咁啊，我係喺我舊年啦，我自己喺另外一邊嘅節目度識咗個朋友，咁啊，佢介紹我有啲即係我知道有咁嘅嘢，但我唔知個 tools 係點做。咁啊，大約點咧？咁啊，俾佢一筆錢啦，咁啊，搭一個 server， 然之後個 server 咧就令到你咧就嘅任何人入到你嘅網站之後咧，就 track 低佢個 record， 即係嗰啲 reference， 即係等於即係知道你嘅足跡。例如話你去過例如話你係賣寵物嘅嘢嘅，哦。阿 A 去咗我个狗嘛，狗嘅嗰个板位度，然之后睇咗狗粮，跟住逗留咗几耐，咁咧就好精准你知道你啲乜嘢。咁你要记住，咁我点知你系边个啊？对唔住，所有电脑电话都有自己一个 IP 嘅，一个 ID 嘅，即系一个 ID， 一个 address 嚟嘅，啊，或者我哋叫做 MAC address 啦。咁呢个 MAC address 咧就全球獨有噶啦，即系话意思咧，即系话你部机同佢部机系唔同嘅。咁呢、這个，咁你攞咗你呢个咁嘅 address 之后咧，跟住咧就会 track 你每个行为，系咪好恐怖咧？系啊，唔使担心，一定系噶啦，已经有咗好耐噶啦。啊，你哋应该如果有留意开政治都知噶啦。我唔记得咗名啦吓，咁啊，总之中联办而家阿习近平又派一条友落嚟，呢条友咧就系、是。big data 专家嚟嘅，而家头先我讲呢啲 digital remarketing 咧，其实就系 big data 其中一种啦。咁佢攞咗你啲资料之后咧，跟住咧就可以分析你嘅行为，然之后咧就俾一啲推送一啲啱睇嘅嘢你。所以咧，而家咧你知道咧，去各大汽车，尤其是汽车啦，点解咧？有汽车嗰啲公司有钱啊嘛，有资源我哋叫做。你去嗰个网站之后咧，你跟住你翻嚟你个 Facebook、YouTube 啊、或者 Google 啊啲咁咧，你就会见到佢个广告噶啦。吓咁啊，但当然啦。你头先 cap 咗啲 data 之后咧，你点再去卖广告俾佢咧，系另一回事噶啦。咁要俾钱噶啦。咁呢个咧其实都几花钱嘅，就同我头先讲嗰啲咧接近免费咧就唔同啦。因为打电话唔使钱 ，OK？ Cold call 你人力嘅啫。咁而email marketing 更加好 limit 啦。咁啊，你只要装咗个软件咁啊，基本上就可以如果有几千个 mail 嘅话，可能分几日 send 晒噶啦。唔需要一分一毫唔使钱，因为你宽频你唔使你自己买你有宽频㗎嘛。咁所以呢成个 promotion 呢係好多元，唔係得一个方法去做㗎。但有嗰句最紧要就係要勤力，你自己一定要落手落脚，即係如果你啱啱创业嘅话 ,ok。咁好啦，咁大约讲晒系咁以讲啦呢 marketing。咁另外咧就想讲下之后咧，咁嗰日咧响网聚度啦，有人都话喂咩叫 my practice 啊？你冇做咩？我问佢哋冇做咩？佢吓你冇讲过咩嚟噶？啊估唔到、啊，其实嗰次响网聚嗰度咧，去得嗰度咧，其实都听开呢个节目嘅，原来我系未讲嘅。咁首先啦，咁啊讲下咩叫 my practice 啦 ？my 咧就即系个脑啦 ，practice 即系训练啦，其实咧呢个咧系源自于我以前一个运动嘅教练，外国人嚟嘅。咁而深入我问翻好多人咧，佢哋话原来外国啲教练咧就好兴用呢个 my practice， 又或者一啲香港新派嘅教练咧，即系或者近呢十年啦都开始用翻啦。而我听呢、这个咁个朋友教我呢个教练教我嘅咧，系讲紧系廿几卅年前嘅，所以咧讲紧系一件咁耐之前。咁嗰阵时佢 train 我哋咧，咁啊。我初初听嗰时咧，我觉得咦有啲黐筋嘅。其实 my practice 系咩咧？就系话，例如话我系一个花式溜冰选手嚟嘅，我要今次呢个动作咧，就要咧就只左手摆前边，右手喺后边，跟住咧左脚前，右脚后，跟住咧当去到某个速度咧，我就向右手右脚咧就向前推，然之后跳上空。360度转体落地完成。嗱呢、这个咁嘅动作呢好多人呢讲出嚟呢就用口讲啫。咁其实呢佢就叫我呢、这个教练呢就叫我哋你试下喺个脑里面幻想自己做緊呢个动作。而所有嘅动作要巨细无遗做出嚟。而呢个咁嘅 training, 呢个 practice 呢係要不断做。喺未落场未着咗对鞋之前全部喺你嘅脑海里面做一次先。做好多次唔係做一次做好多好多次。咁呢个呢就算而家我玩嗰啲运动呢我都系会咁做嘅。 就例如好似话wakeboard 啦，即系有个快艇喺前边拉住后边吓、啊，有块板一块板嚟嘅，好似 snowboard 咁嘅，咁啊，即系我唔怕，即系唔怕呢度认屎认屁啦。好似呢啲咁嘅运动对我嚟讲，我因为之前做 my practice 喺岸嗰度已经个教练教咗你点做，而我亦都喺陆地嗰度试下用个板咁做啦。第二，其实唔系陆地添。是在船上高一路行一路讲，跟住我就幻想自己点做。咁结果我是第一下上水跌咗落去之后，跟住第二下上水就已经可以好稳定在水路行到。而是两边飘来飘去，仲可以收尾第三四次可以直情跳过啲浪。咁其实好多嘢只要你脑里面有晒准备。嗱，讲到好似好神奇，咁我应该讲下点样应用生意嗰度啊？咁好似揸车咁样，其实你已经入晒你嘅潜意识噶啦。其实呢个就是要你个脑里面嘅潜意识熟咗之后咧，你根本就系可以唔使点谂去做。好似揸车，你大家如果有揸开车嘅朋友应该知噶啦。你好多时咧，由例如话假设元朗去屯门啦，其实你中间嗰段咧，有阵时你系断咗片，你系唔记得咗自己系揸紧车。因为你咧潜意识教你揸车，咁你谂下，其实潜意识已经系做咗好多嘢啦。你唔需要，你唔会留意每一个现目，即系嗰个景象就会经过到。咁所以咧，呢、这个 my practice 咧，我话俾你知重要到不得了。咁你话工作上有乜用咧？其实工作上好有用啦。我拿一两个例子啦，例如话做展览会。如果你去做展览会嘅话，你开始幻想啦，你要搭个架，你要喺现场去搭嘢做嘢咁样，你开始幻想啦。好啦，首先我要幻想我去到现场见到两块板或者三块板。嗱，通常展览会系两块板，如果你系单边嘅话就三块板啦。如果你系角落头，你系两块板啦。通常有板俾你嘅，咁你去到点咧？哦，我有啲 poster 要黐。咁 poster 要黐要点黐啊？好啦，咁开始谂咯，啊系，要啲 poster 啦。咁究竟张 poster 系冇胶喺后边，即系有冇贴纸喺后边，定系有贴纸喺后边嗰啲咧？定系张 sticker 嚟嘅咧？定系有一张 poster 咧？咁你谂啦，啊咁啊，现场嘅话，我一条友或者两条友都系 sticker 方便啲，两个人佢帮我登啊，上高登啊，对齐啊啲咁样，诶 sticker 啦。咁于是你就 drop 低佢啦 ，sticker。咁你已经解决咗一件事啦。跟住咧，表啊表啊表啊，跟住咧啊系、啊，要戴嗰个表喎、啊，即系刮上去嗰个刮喎，胶刮喎，胶刮。哇，唔系、啊，做完之后要裁翻嗰啲边位喎、啊，嗰、那个大啦戒刀啦，大把间尺啦。因为我还我个 practice 嗰度啊，要用把间尺戒住嚟戒噶嘛，因为咪戒到歪零歪斜咯。好啦，跟住贴完四张五张啊，贴完之后啦，跟住好，我要摆个兜喺度，然之后收卡片。哦，得收到，写低佢。我要带个兜，同埋咧要印一张嘢，写住欢迎掉卡片 name card 呢个字。咁你脑海里边有齐晒呢啲影像。咁咧，我话俾你知，当你去到现场嗰阵时咧，除咗个摊位唔系你脑海里边嗰个样，因为好多时你未去过嗰个摊位 ，OK， 因为个摊位都系临时起嘅，又或者嗰个地方根本你未去德国，你未去过法国，你未去过咁样，咁你第一次去嗰度，你都唔知点样，但系你个样走唔得太远。跟住就你发觉呢，你要做嘢比人快好多。因为你之前你脑里面已经 practice 咗好多好多次。咁除咗话 practice 好快去完成现场做完之后呢，就话你会带唔会带漏嘢。喺上嗰几次展览会呢，我大陆嘅拍档其实就係冇做呢样嘢。结果螺丝批啊、胶纸啊、乜 Q 都要问隔篱借。咁我当然啦，今次我最后一次同佢讲，我话记住下次要做下呢啲 practice， 因为我未同佢讲过嘅，记住要做呢啲。如果唔系你次次都问人借，好唔方便，会阻碍咗你。喂，大佬去到外国做展览，通常我哋做完 set up 之后，喳喳林摆低啲嘢出去行街啦，系嘛？如果有 jack neck 嘅话，翻去瞓下觉嗰个啦，系咪？又或者即系到拆展嗰阵时候，谂下点拆啊？你咁样即系早啲整完，就早啲翻酒店瞓觉啦，食饭啦。系嘛？其实呢个冇嘢噶，系个 preparation 嚟。Okay， 另外啦，例如话你做 demo 都系啦， 如果你去做 demo 嘅话，你要幻想我入到去，我第一句讲乜嘢？试下幻想入到去，哦，假设而家大家眯埋只眼啦，我幻想我敲门入咗去，其实啊，因为佢呢个系一个 tender interview 嚟嘅，咁咧就啲几个啲经理坐晒喺度噶啦，我入到去，我要点样 set up 我个 projector 啦？我要点 set up 我自己个位置啦？我要安排我啲同事点企点坐啦？如果有多过一个人嘅话，我点派卡片啦？我要记得大卡片，咁跟住你要写低咯，大卡片。咁跟住开始，我讲第一版嘅 PowerPoint， 开 PowerPoint 出嚟讲啲乜嘢？好啦，跟住我要播 video 嘅话，咁你会谂啊，如果我想播得 smooth 啲嘅话咧，我要将啲 video 同 PowerPoint 咧就摆落同一个 folder 度，唔系唔使好似啲人咧，我见过好多次噶。喺个 desktop 度揀嚟揀去，抄嚟抄去，抄乜鬼啊？你摆落同一个 folder 度咯。你为呢个 meeting 做一个 folder 有几难啫？又唔使钱嘅。嗱，呢啲就系冇 preparation。咁啊，当你有齐晒啲 preparation 嘅话，你成个 presentation 或者你成个工作流程咧，系相当畅顺，系咪？好啦，嗱，咁今日咧讲嘅嘢咧差唔多啦，咁啊。又过咗少时啦，今日三零分钟啦，今日我唔想讲太多啦。咁啊，下个礼拜咧，咁我就会同咗阿大肥啊 Tony 嚟商量咗之后咧，就会讲翻个重新个节目时间，仲话俾大家知。咁我尽量想系啦 ，keep 住，唉，半个钟之内啦，但系都知好难嘅，即系尽量啦吓。咁啊，最神奇嘅咧发生咗啦，咁咧而得到个 subscribe 咧已经去到11,007。啱啱我嘅睇你冇明11,007，咁啊，你话系咪神奇咧？食咗饭都冇几日，已经多咗1,000噶啦。咁所以咧，其实同做生意一样，咁我鼓励下，勉励下大家啦。其实好多时咧，好多时生意突破点咧，系爆得好快嘅，系你自己估唔到嘅。但系又嗰句，最紧要就系要自己努力、努力、努力，再加努力，唔好放弃。你成功嗰、那个成功就响你转弯位嘅啫。O K， 唔系好远嘅啫，但系好多时好多人就系喺未转弯嗰时就放弃咗，咁结果就你以前嘅嘢白费。O K， 咁似废话，但系呢啲系即系肺腑之言，唔系废话之言。Anyway， 继续 subscribe， 推多啲介绍俾人 share 俾人睇埋个广告先好走啊！好，拜拜。